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哎呀，苗圃啊，金光闪闪啊，文道，今天美女在座，咱们就来谈谈和尚的事儿。 哦，又想到银僧的故事， 银僧，不要败坏佛教形象啊！最近你可是犯错误了。 对， 咱们苗圃，你先了解一下，我们凤凰卫视最近很高兴，梁文道犯错误了，是吧？ 很高兴 跟咱们全体观众知无不言。 对， 怎么回事 啊？是有一回呢，我在一个节目里头，那么就说到呢，广州某个古刹。他的这个这是庙里头出了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有和尚，那么就在庙旁边就经营菜馆，这个菜馆里面的服务员呢，原来还提供特别服务，那提供特别服务之余呢，这个菜馆后头就在庙 特别服务 就信服务， 你别假装你不懂， 信服务 啊，我是不相信， 就信服务，而且这信服务是由这个和尚去管理啊，去投资啊，去什么的。那么然后我那天因为这是香港很多杂志拍到的，有照片为证，那么上去采访了，那么后来呢，我就报了这件事儿，就收到投诉，就中国佛教协会说我这是诽谤中国佛教如何如何。那么但是这事后来也没下文，因为我觉得我主要就是爆料嘛，我爆这个料也是依据香港的媒体采访得来，而且也不是一家，是几家都做过这样的一个采访。 但是这个我们佛教界还是对你发出了抗议，是吧？ 对， 不是 反省，我 这事很难忍辱啊，不能，因为就考虑到佛教的形象问题。 这只是一个特别案例，是吧？那么我们要肯定中国广大的佛教界啊，还是很正派的啊，还是很清规的。 你怎么用政治语言来说起佛教的事儿？ 对。 哎，苗圃，你信什么吗？哎，你们这个娱乐圈，我觉得很多人信什么和尚。 信， 你信啊？ 我信。 怎么信？ 我今天穿的， 你说这就有关系吗？ 有关系。 哦， 开了光了。 不是，金色。 金色怎么了？ 就比如说有大师指点说我应该多穿点，就是金色洗金，然后碧红，这都是 这大师说的。 对， 这大师还琢磨那个什么金木水火土五行吗？ 对， 佛教的。 对，佛教的。 哦， 然后 你干嘛这么害怕？这又不是法院， 是啊，没事。 不是，我是觉得我很堕落，就是我没有 堕落。 对， 我们都很堕落，在上帝面前，咱们都是罪人，是吧？哎， 我没有去忏悔我的不好。 对，那你能跟谁忏悔？ 我对呀，我只是想说，怎么能让我更好？ 你 所以我觉得自己，我说的时候脸都红了，我觉得自己很。 你这个心理啊，很典型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人家说中国人的这个宗教心理嘛，他不像是那个信上帝的什么天主教基督教，说灵魂得救啊，哎，或者搞了个婚外恋的找神父忏悔一下什么的哈。你看中国人啊，基本上是图现世。 对，我也是觉得，我说我要灵魂来做什么，就是我没有理，我们都不去深究着灵魂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让我自己解救灵魂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很现实在考虑我今生我能够怎么样走下去。 哎，特别典型，你看说中国古代就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西方是讲天堂啊地狱啊或者是什么啊，中国人讲成仙，讲长生，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里要得到尽量多的这个利益，是吧？甚至是 炼丹啊，然后长生不老药啊什么的。 没错，好家伙，你像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对， 吃那个五福散啊， 对， 而且吃了那个之后啊，我老觉得那个玩意儿这个反应 就是毒药嘛， 不 就是迷幻？ 我老觉得那个玩意儿的反应有点像今日的摇头丸。 对， 为什么？其实是一些重金属的物质，很多人吃死的，但是呢，为了避免你这个吃出事儿来，它有一个关键的程序叫醒散。 对， 就你吃了之后啊，据说必须快步的大步走， 对， 就要让它挥发， 就是得嗨出来的意思。 哎，你怎么这么内行啊？ 吃了摇头丸得跳， 对，这个不要讲是吧？ 不要讲。 咱们说最近少林寺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什么呢？说起来也是做善事，你知道拍卖手机号吗？ 对。 你给你看看看照片，最近好多人关心这个新闻，就是你看这个势在必得啊，尾数是四个 209号， 尾数是四个八的，拍了几万块钱，总共拍了30多万。你再看一下这个，这是尾数四个八的，有些人也挺有意思，搞一个调查，说你们为什么要势在必得拍卖这个手机这个号？54%，就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少林寺的高僧 开光。 哦，这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光跟金钱之光它是不是有了一种关系了？ 嗯， 对， 当然他是做善事，咱们先肯定这个哈。但是说很多人图的是高僧一开光他就值钱了。 对，但这事儿啊，我觉得到最后我说点不大吉利的话啊， 嗯， 就说你这个号码开了光之后啊，会惹事儿的。 怎么？ 现在这个手机号全国都知道， 全都知道了。 刚刚我看的手机号，所有媒体都报，你难免就有一些喜欢生事儿的人，哎，我就老打这个电话，你看他这个手机多忙啊，那么肯定一天到晚就接电话，哎呀，你这个傻子怎么样？怎么样？ 对电信做攻击。 注意注意，佛教界已经对你表示意见了啊。 不过我觉得其实他不一定回去真的要用这个号，我们的心里啊，我老百姓心里啊，就是我只要能拍得这个被开光的东西。他不管他是什么东西，哪怕是一个杯子，他被开光了。 嗯， 我需要。 嗯， 我需要佛法的。 你今天就像是给开了金光的。哎，你们这个圈也应该知道，据我所知，佛教哈跟娱乐圈特别有缘，我敢肯定的这么说。 我觉得有个需求吧，就是 对很多人，你知道，你大明星哈。到了某个日子，大宝法王上4000米的雪山上去找那个上师，他们都皈依啊，五体投地啊。 对 啊，但是呢，毕竟我不是败坏佛教的形象，事实就是事实啊。我听一个女歌星也讲过她的困惑，她说她皈依西南那边的一个上师，是吧？皈依，后来就发现呢，这个上师啊，老跟她谈性话题。我说怎么跟我似的呢？我们谈性话题， 你也谈大师， 对， 大师， 到最终提出了性的 要求啊！ 你当然怎么解释都行哈。这女歌星真是特别的信，她就说听说过这玩意儿有那个男女双修的，没准呢是能增进我的这个修为。她跟我商量，你说我到底怎么办呢？ 你跟她说，不如先跟我修一修。 问题在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的，就是 我 这还没问题。 我跟你说，文道，我典型的中国人，就他刚才说的这种宗教心理，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对 对, 对。 你比如说，当这个女歌星，按说照一个无神论者来说，这么明白的一个道德选择，我不敢劝说他。你发现没有？我说起来是个不是个迷信， 是， 但是我不敢劝他，我怕会不会人家真有什么神通啊？那我让人家。 我是有这样的心理的，就是比如刚才我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 畏惧， 对 不可知的东西有种畏惧， 这是我们的心理，这是我们老百姓的心理。 那、你这么说的时候啊，这就是迷信。你刚说迷信，什么叫迷信？就你不知道 你信什么，很难把这个东西给划分得很清楚。 为什么？不会的，你这么说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你们两个知道自己要信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信徒，首先要做的不是信那个指引你的人说的话，而是要自己去想他说的是什么东西。你要去研究，一个佛教徒理所当然要研究佛法，理所当然要读佛典，理所当然要知道这个教义是什么。 就是、我的心里还不是信跟不信，我的心里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就甭得罪他。 谁知道没研究？ 谁知道他是真的 就你信的东西？ 哎，我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你说这个老百姓心里。都拿和尚开玩笑，跟那个给我摇那个竹板的那个不是竹板竹爬的竹牌的那导游，那边摇会说，哎，那有一个庙，我问他，我说那庙里有和尚吗？他说有，我们这儿的和尚啊，白天念经书啊，晚上写情书， 啊， 你明白吗？这就是，也许他是瞎说，可是呢，在某些普通人当中，你现在这和尚在他眼里是个这个形象。你说该不该反省啊？ 嗯，对，因为现在有一些调查嘛，也有些媒体做过调查，就是确实有部分的和尚他是用上班的形式去做和尚的。 嗯， 就比如说这个庙啊，他也打烊了。 嗯， 我用这个字眼啊，然后呢，他们在就回到家里头也有妻小，也有孩子。那么但其实呢，我有一些记者朋友啊，他去做过采访，问过佛教协会的一些人。那个说法也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一个和尚也是中国公民，中国公民有没有结婚的权利呢？有啊，就所以 日本和尚就能 就是能结婚，所以问题就在于你这个宗教 佛学院的人都是有妻子的， 对啊， 嗯、 所以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宗教组织本身。这个宗教组织本身，你的教规严不严格的问题，适不适应时代的问题。假如啊，我们只是假如今天中国 真的有很多和尚他是有家庭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承认这个现实呢？因为你佛教比如说传播出去有那么多的派别，那么多的系统，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生子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中国佛教不能改变呢？甚至比如说吃斋，我知道现在也有，我也见过，亲眼见过有和尚吃肉喝酒。那么是不是这个东西也一定是佛教所不容的？也未必啊。你南传佛教里面很多像泰国和尚都是可以吃肉的，因为他化缘嘛，对不对？化缘你不能选择我化来什么东西嘛， 对。 那这都可以再讨论。 除了发型像和尚之外，你说的话没一句像和尚说的。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一个南京那边有一个老和尚。有几个人被日本鬼子追杀，几个中国人，他就让这几个人赶快剃成梁文道的头，混在和尚堆里，躲过了搜查，救了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后来请这个老和尚吃饭，感谢他嘛。这老和尚一去一看，然后他们也后悔，搞错了，满桌都是荤菜，忘了，他们忘了这茬了，就那怎么办呢？结果就看见这个老和尚毫不在意，拿起筷子就吃。后来人就问他说：“你不是这个清规戒律吗？”然后这个老和尚就讲，就是说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不吃，那么会让人家对佛教产生不好的看法，觉得你们怎么这么怪呀、啊，是吧？这么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他就不会亲近佛教， 对， 格格不入。所以他说，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偶尔叫开戒，是吧？我破了这个戒，但是呢，换得的是一个更大的利益，就是大家觉得原来佛教是这么亲近人的，我们是可以跟他们交流的。那你 原来佛就这些和尚也是人，原来这些和尚也可以成为人。 啊、对呀、啊， 你知道最近还出一和尚，挺牛的，写电影剧本呢。 我跟你讲，我们有戏里是和尚来客串的。 真和尚。 真和尚来客串的 啊。 也是就是我们的剧群刚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和尚来帮我们演自己，他演自己。 你对他的观察呢？ 我都不敢看他，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敢看 他？我老觉得他应该是 不应该来演戏。 我的心里是觉得，我说你干嘛呀？但是我知道他会帮助。 干嘛呀？ 演戏啊，也是干嘛？ 干嘛？ 你不是这个，就我心里很不舒服。 你觉得和尚来干这种世俗的工作，让你觉得不太舒适？ 对。 这就是很多人对少林方丈释永信 CEO 的这个疑惑。苗圃刚才说的这种心理，我就觉得你就是属于什么呢？你认为我们普通凡夫俗子活在世界上应该有所依靠， 对， 或者说有一个信仰的需要，而过去呢，我们恍恍惚惚觉得高僧啊、寺庙啊，那应该是最终的一块净土。 那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像仙境一样的，因为是在有闲云野鹤那种感觉的那种风景出现的，然后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在大街上打着手机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是我很不适应的。他怎么可以走在马路上？ 可以， 就是现在 拿手机。 不是，就是突然，我是有一次见到一个就是高僧，也算是穿得很干净、很华丽的一个高僧，就是让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永远是在远处的，在山上。 那要做宝马的高僧了，你接受不了。 那我就更接受不了了。 你看，其实我们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们不太舒适。好比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就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学生啊，这个就是一个和尚，他你知道特别有意思，像他的就我刚才说他写电影剧本的，他呢当年出家是因为家里太穷了，然后呢兄弟三人是吧，三个人都是光棍，然后呢他妈就说娶不着媳妇嘛，他妈就说与其三个和尚，你还不如直接到庙里当和尚得了，他要去庙里。然后师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呀？”他说：“ 老婆。” 他说：“我先求生存，再图发展。”然后这师傅说：“好，够坦诚，够坦诚，给你一个法名叫传真，传拜子记，传真记，法名叫传真。好，传真现在名片一大堆头衔啊。然后传真写电影剧本，传真上大学，传真现在还要考公务员，要考宗教局的副局长，考公务员。”然后那个记者啊去找他，他有三个手机都找不着他，打不通， 太忙了 啊。你找到他的时候，他有2000个俗家弟子啊，据说邓建国也是其中一个，你知道吗？好几波人等着见这传真和尚。 然后这个记者听着也会有你那种感觉，就是很不知这是合适哈、啊，很奇怪。他这个比如他就说那个采访，人那个电视台采访那也可以去啊，人家又包机票哈、啊，又管吃管住，都可以去。你说他说出这些话来啊，大家记者也听着很错愕。 嗯， 但是很显然他有他自己的解释，他现在还成立公司。成立公司写电影剧本，省市两级政府批给他150万，但是这个电影总共需要800万，他现在就成立公司到处化缘搞钱要拍这个电影。那么你说这算不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呢？ 别忘了佛教还讲律学， 嗯，律宗， 还讲律， 弘一法师， 你看弘一法师是中国现代律宗的，真的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你看弘一他是怎么样？我记得那时候看一些他的一些老朋友写文章怀念他的时候，就是说，记得跟弘一在散步，走到一个小溪旁边，然后弘一出来呢，就拿他的手帕出来了，哎，弄点水要洗洗脸。他拿出来那个，他们一帮朋友看的这是麻布，就又黑又破又烂。那么他甘之如饴，就是他这种高僧啊，就刚跟你说的，穿得很漂亮，很华丽，开宝马的，不是开宝马，他说他有司机是吧？坐宝马的， 坐宝马，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佛教，你不要忘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一面，其实它还有很多东西。那么为什么这些东西，今天你刚刚说那些和尚他不提呢？为什么我们不去管呢？我们不说这有这种传统的存在呢？有这个面相的存在呢？ 我感觉啊，你看我去过几个国家哈，在每一个城市，我都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人家的这个教堂是这个城市里最宁静、最圣洁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的寺庙往往是人最多的地方， 咱们是热闹，香火鼎盛，还卖糖葫芦是吧？ 是要排队的，我跟你讲，大年初一的话，你要去想要烧头一香的话，那你可能大年三十的半夜就开始排队了，很多人买号啊。然后你从那怎么拍的？你只要一开庙门一开，你的烧去烧头一等香， 然后全是升官发财。你这是 多多发财。 你看，我就看见哪怕在拉丁美洲一个小镇子，这个教堂，它的这个作用哈，就是买菜的老太太走累了，她进来到这儿坐一会儿，但是那里边特别安静。然后或者呢，有一个什么神父啊，还是牧师啊，在上面讲。哎，你看旁边躺着的就是一个残疾人，一个乞丐，这就收留这些人，这些人都可以在这儿躺着。但是那么。就是味道哈，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就说我觉得开始对这个释迦牟尼先生感兴趣哈，这就说佛教你的根本是叫什么，还是讲经说法嘛。就是说我是看见一个和尚他讲佛经，讲佛说的这个道理，我才开始感起兴趣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他的一个核心。 你比如说像其实娱乐圈里面有很多人很喜欢一个和尚，那么就是以前在新加坡是吧，现在你刚刚说到了澳洲，就是那个净空和尚， 净空法师。 对，净空和尚他也没做什么很大的表演活动啊什么，他就是讲道，就是讲经，就是讲，但他讲的动人，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个很了不起，很好。又或者像台湾这个证严法是不是做这个慈济，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国际的救援的组织跟这个福利机构。那么什么地方，比如南洋海啸啊什么，他迅速 一 大批几亿几亿去，然后义工啊什么，那这个东西你让大家都见识到，哦，这是佛教。就你弘扬佛法，你必须弘扬的手段跟他的目的是统一的。 是， 就是说我弘扬的手段让你看到，哦，原来佛教是这样。那如果我今天看了一台弘扬佛教的表演，这个表演是很多人飞来飞去的， 功夫之星嘛， 功夫那我就会想，哦，原来佛教是这样的，就是念了佛之后我就能够打功夫还是怎么样 的。 对，所以你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就是弘扬佛法怎么做都可以，但你的这个手段跟目的是不是统一的呢？ 对，所以呢都是在讲为了佛教的形象哈。其实我看好多这个人呐、这高僧啊，就说在处处咱决定一个事儿该做还是不该做，都得看对这个佛教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有没有好处。 对， 那你说现在我觉得佛教在现代社会呈现在咱们面前的形象啊，真是一个多面的这个形象，而且好多时候我觉得糊涂。 你像你刚刚那个感想，就是说你没办法接受一个和尚在街上走路打电话，那是因为你投射一个佛教的形象跟现实遭遇的差很远。 那这个感受可能不只是你的感受，像我们刚刚说那么半天是很多人的感受。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说大家心目中或以前读书读到的那个佛教跟现在我亲身遭遇的有点不一样。 是， 那这个不一样你是不是要解释，你要不然你就告诉他说对，其实佛教就是这样，又或者你反过来，哎，我们怎么样去修整一下，或者其实这是要做的事儿嘛，对吧？ 对，所以呢我跟你啊特别共通，我也有几次啊给这个佛像塞钱，都是为了很具体，比如说我们家有个人病了，然后我就给5000，后来讨价还价， 太少， 给太少，给10000吧，能好吗？ 给5000就好点， 对对对，多给5000。